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因为嗌得咁开心嘅第一节咧，咁就唔好俾佢停啦。咁头先好似接住来嘅话题咧，就系有啲乜嘢系大家最保留嘅，即系例如头先提过碳税啦，有啲系绿色经济咧，咩叫绿色经济咧？ 哦，绿色金融啊， 应该金融啊， 系啊，绿色金融咧，其实主要我哋想提出咧，第一就系、是、要啲人同埋啲组织啦吓、啊，其实迟啲我哋会最主要集中就系香港嘅所有大学咧，我哋叫去碳设置，咩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将他们所有的钱就是不要再投资在任何和化石燃料产业有关的公司那里、嗯、所有的石油公司啊那些煤炭公司啊。 即是不帮他们做 research 还是怎 样？不是不投资啊，不买他的股票啊。 你说大学 啊，梗啦，大学啊，即系你估佢冇买咩？ 我知我知， 大学好多钱噶嘛。其实大学嗰啲钱咧，我估啊， 买楼噶， 佢一定咧就系梗系交托俾一啲吓、啊，我哋都唔系好知噶啦。 交托俾啲校董嗰啲公司啊，我话我话俾你听啦。 有一啲嘅叫财务顾问，即系有一啲嘅公司专系帮人哋投资嘅，系咪啊？佢唔会自己亲自去投资噶嘛。咁佢委托啲人就将嗰啲钱，因为好多钱嘅大学吓、啊，譬如就以我母校啊，即系 Hong Kong U 咁样，佢大把钱啦、啊。 哇，直头 咁但系个问题，佢一投。知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咧都聽見有啲朋友講啦，佢話而家大學咧，世界上所有啲稍微知名嘅大學咧，佢都會係有一定嘅限制。就頭先我講嗰樣嘅 spec 嘅問題啦，呢、這個世界上冇嘢係唔可以作為 spec 嘅。個 spec 就咩咧？就係、是、大學嘅投資咧，係應該起碼有兩範咧係唔掂得嘅。一範就係煙草，一範就係賭博。 系 咁好好合理啊吓，即系谂到都好直觉上 OK 啊。咁而家我哋只不过即系叫佢咧，就系话俾多一个限制，就唔好喺化石燃料产业有关。咁但系呢个当然影响就大啦啊，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啦，我哋都知啦，埃克森美孚系世界上咧可以话个资产值就系最大嘅一间公司嚟嘅啊。当然有啲人就话究竟系微软大啊，定系咩大啦，有度拗紧啦。啊，咁但係呢其實即係如果你講佢嗰啲資產呢好緊要嘅。佢嗰個每年呢、那個 turnover 呢係大過一啲第三世界嘅小國嘅。係好厲害。咁所以嗰啲真係富可敵國。咁所以而家喺純粹投資角度嚟講呢，佢哋係完全梗係即係唔會講感情啦。我哋投資千祈唔好講感情啦，係咪？但係都唔講道德㗎嘛，某程度上係咪？佢有錢賺得㗎啦嘛。總之喂，政府俾你掛牌喎，係咪？咁如果你作奸犯科嘅，理論上唔應該俾你掛牌㗎嘛。掛得牌梗冇問題㗎，道德上。咁所以我買你有乜問題呢？ 賭業都有掛牌。 係冇錯啦。咁係啊，呢個真係爭議性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係呼籲講真，我其實舊年年頭啊，我已經寫咗兩封信，就一封俾阿馬飛森，一封俾阿沈祖耀嘅。咁啊，卒之咧就係、是、馬飛森就冇覆，因為嗰陣時佢為咗搞陳文敏嗰單嘢咧，就已經一頭煙啦。但係沈祖耀係有覆嘅，有覆我都仲請咗我哋入中大食一餐晏嘅。不過就唔係同佢本人，就同其中一個副校長，同埋另外一個組織，佢哋係講嗰個即係咩可生態可持續性嗰啲嘢嘅。咁但係後嚟就冇咗下文啦。咁我亦都寫咗封信咧，係俾兩間大學嘅佢哋嘅學生會評議會嘅。嗰、那個 convocation 㗎吓，咁但係呢佢哋後嚟又有一個都有覆信㗎，咁但係呢個呢就唔係好方便嘅，我哋嘅成立呢就唔係為咗要學校做呢樣做呢樣做嗰樣咁樣㗎，咁但係呢因為我其他嘢忙呢，我抌低咗啦，咁搞完今次呢一個向立法會候選人嘅氣候挑戰呢，其實跟住落嚟呢即係、就是、今年其餘嘅時間或者出年呢，我哋係會主力搞呢、這、一個 就係、 是、最極大學嘅去碳設置，英文叫做 divestment， 唔係我哋作出嚟嘅。 我知我知，但係你知唔知其實本間大學有一個 department 或者 office 係負責呢樣嘢㗎嘛？ 一定有啦， 係啦，佢哋叫 起碼係嘛？ 唔係，佢直頭係叫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unit 㗎、哦、嘛？ 啱啊！ 你哋其實寫俾嗰度，因為其實佢哋都係。 但我谂佢哋系唔够压力嘅，唔够压力啦，应该系一定系去到最高层嘅。当然最高层而家就是李国章啦，香港要系嘛？ 唔系呢个香港都系佢，教育系嚟讲系最高层。 香港都系佢。 系啦，咁即系佢哋真系要有一个决心，就系话啊，我哋支持呢样嘢。嗱喺外国咧，不过好惨啊，即系其实最近都比较上系冇以前咁即系热火朝天啊，系嘛？因为牛津啊、剑桥啊、美国啊、哈佛啊，其实好多学生咧，哈佛大学曾经占领个校园嘅， 系啊， 劲过哋 Hong Kong U 好多啊，吓唔系话就冲咗入去校委会嗰度啊，佢净占领校园啊，占领校长室啊，曾经。 冇错啦，我30年前都占领啦。 系啊，嗰阵时你占领啦，卅几啊。 点解你嗰时30年前占领？ 嗰时因为交学费咯， 咪行公义咯，梗系。 唉，行公义， 成日都行公义， 行公义啫。吓，咁样咧就，但系哈佛咧就一路拖字诀。咁我哋但系好似有啲坏消息啊，马 Ringo 欣补充下啦。咁我而家讲旧年咧，一年前有多啦。我哋周围上网查咧，就系、是、如果讲名校咧，系得两间嘅，一间咧就系、是、美国嘅咧，就系、是、史丹福。佢哋应承咗咧，因为嗰个所谓 divestment 嘅 campaign 咧，就喺五年之内，其实都好宽松噶啦。五年之内将嗰间大学嘅所有嘅钱。就係、是、完全撤離呢個同任何化石燃料產業有關嘅企業。咁而喺英國，其實咧，即係佢哋嗰啲佢唔當自己英國人啦，因為係講蘇格蘭啦蘇格蘭咧就格拉斯哥 ，Glasgow 係 Glasgow， 佢哋 commit 咗 Glasgow 有幾間？ 呢兩間大學哦，就係 Glasgow U。我去過開會嘅 Glasgow U。咁樣咧，呢兩間大學咧就話 commit 咗喺五年之內咧就將佢咁好似後嚟聽講話史丹福有少少想縮沙咁樣。 佢而家分咗幾個 level 嘅，即係幾個層次嘅，有啲就全面，即係北歐好多地方咧。包括埋一啲叫市嘅 政府咧、 啊，都全面嘅，即係最要求最高嘅。 係啊係啊， 咁就少啲人啦，當然。咁、有一個咧就係即係中度啲啊，我喺某一啲即係敏感嘅燃料嗰度咧，我就一定會係唔支持。但係咧有啲咧就留空啲嘅，即係有幾個層次咁做。 點為之敏感嘅？ 係咯，咩敏感嘅？ 即係可能。我要睇翻最 update 啦，天然氣嗰啲可能就仲 係比較 合適嘅， 呢個好爭議性嘅，因為好多人都覺得我哋應該暫時都仲係要用天然氣作為一個過渡嘅， 過渡式嘅咁樣， 即 係 真係最污糟嗰啲煤炭就唔好再用。 冇錯啦，冇錯。 咁其實我哋30香港咧，其實跟住落嚟咧，呢個我哋其中嘅目標。好啦，咁啊講翻咧咩叫即係綠色金融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因為你叫人撤得資啦，咁嗰啲錢都要。搵地方㗎，搵地方嚟投資㗎，係咪？咁我哋就話呢，其實真係政府呢應該帶頭係設立呢個綠色債券。其實即係外國已經有啲開始，就 green bond 啦。 green bond 啊。 咁確實咧，我哋而家以前幾十年前，我哋好僆仔嗰陣時咧，諗到冇諗過香港嘅債券，債券呢啲係美國佬先有嘅啫嘛，香港邊有債券㗎？咁但係自從我哋有咗 I bond 之後，咁當然個個都得 個消費幫添啊，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有呢個銀髮族嘅幫係嘛，又有呢個同通脹掛鈎嘅幫，點解唔可以有綠色債券咧？綠色債券咧就俾一個非常之好嘅信息俾市民，就話我哋真係要朝住呢個綠色經濟去走嘅。咁啊頭先其實同我哋14題問題咧，我哋唔係全部打即係割裂孤立嘅，我哋全部都係即係息息相關掛鈎嘅係嘛。咁我哋為要推動綠色產業啊嘛，我哋又要乜可再生能源法案啊嘛，綠色採購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啲商機喺度噶，咁但系咧，我哋應該俾市民係有機會啊！我哋真係鬼子佬有句説話叫做 do well by doing good，即係話又做好事，但係咧都可以賺下錢咁解係嘛？咁你所以咪就係咯，如果我係唔買呢啲咁樣嘅石油啊，呢啲煤炭嘅公司，咁我啲錢攞咗翻嚟，如果我哋買政府嗰啲綠色債券，咁政府其實係大把錢咪可以推行呢啲咁綠色產業咯，就係咁嘅概念啦。 冇错， 应该赞成啊！ 我答翻啦，乳鸽 街工啦，可能对 鸽啊嘛，我知道， 即系街工。 就是、民主党就对呢个唯一一个保留啫， 碳税 都系系嘛？点解咧？金融 唔系唯一一个绿色 金融 啊，边块咧？ 咁佢哋就系、是。可能即係需要我哋再長， 佢哋知唔知咩綠色金融啊？ 咁要拜係啦，要拜到 Donna 啦，要 Donna。 你唔解我都唔知啊，真 係。我哋下一步就係咁噶，係 咯。 有啲好得意嘅，我哋分享嘅現象咧，兩位會計界嘅咧，都對我哋嘅低碳運輸咧係 no 嘅。好、 哦、 奇怪喎、啊！低碳運輸點解兩位會計界得兩個啫嚇？ 即係電動嘅交通啊， 我哋唔受嗰啲嘅係啊，我哋呢啲。 同埋陳宏毅兩個都係。 佢唔計唔掂條數， 可能計唔掂，唔知點解好奇怪咁。好奇怪，我一路做啲即係一路， 佢哋真係計過數嘅，我諗 真係計過數，唔支持喎，好奇怪喎咁啊，民主黨純粹就係綠色金融，佢又唔係話咩，佢就即係可能佢真係想要攞多啲資料。咁、有一啲回覆咧，個別嗰啲候選人嘅直情係話：，哎，我真係唔知喎。可唔可以約個時間大家去詳細解釋？我哋樂意支持， 我哋樂意咁 啊，我哋樂意支持。 啊，路雲月又搶麥啦。 立法局議員成日都剔錯剔噶啦， 撳錯掣， 撳錯掣啊！咁啊，俾多個機會佢哋。 咁好噶，講翻啦，又係另外個第二大敏感議題啦，就係、是、碳税邊度不支持啦，街工唔支持啦，工黨唔支持啦，民協唔支持啦， 講税呢啲唔支持， 民建聯亦都冇。冇提咁样啦，即系呢度就系 税系敏感嘅， 系啦，所以呢、這个阿 Eddie 可以补充下啦，即系我哋话碳税嗰度， 你加税就敏感噶啦。 其实碳税嗰条咧，我系原先冇写，但系后嚟谂下唔得，我要写，就系话咧，我话其实好多世界上嘅专家学者研究过咧，碳税括弧 而非碳交易是對抗全球暖化一個咧係最有效嘅方法。點解要咁嘅加括弧咧？就話、是、因為好多人咧都喺度講碳交易。 其實咩係碳税？咩係碳交易啊？ 其實碳税咧就好簡單，就講碳税先啦。碳税就係話喺你生產燃料，即係話開採煤啦，或者係呢個開採石油咧，喺嗰個地點咧都多間公司去做㗎啦。 係啊係啊。 雖然嗰間公司未必係當地嘅公司嚟㗎，通常係跨國企業啦，係嘛？咁但係佢攞咗咁樣嘅即係准許㗎。咁但係咧，總之你开采咗几多吨嘅煤，几多吨嘅石油，我就帮你计下，如果你一烧就会产生几多吨嘅二氧化碳。 系啊， 咁就计呢个二氧化碳， 即系个碳排放啦，系咪？ 个碳排放啦，嚟到征税。咁所以咧，其实佢嗰个单位就系每吨二氧化碳嘅一个征费嚟。 咁关啲市民咩事啊？呢个？ 佢自然就会转嫁咗喺市民度啦，你咪电费咪会加。 诶，我要咁样问噶嘛？ 啱， 有无知少女问先有开心噶嘛？ 系啦， 咁呢个咁样嘅碳税咧，我哋话一系咧就喺开采个地点，就叫做 point of extraction。嗱，对于好似香港，我哋都冇得生产嘅，咁唔关我哋事啦，梗系啦。如果我哋冇得生产嘅，你咪要进口咯。 你啲 product 进 口 咧， 冇错，嗰个就叫做 point of entry 啦，就即系你进口嗰阵时咧，喂，咁你全部都要报关噶嘛，你乱咁入口咩？咁入口我一计，哦，你呢啲咁样煤一烧咧就会制造咁多二氧化碳。你啲咁嘅天然气、石油一烧就会制造咁多二氧化碳。咁我于是我哋就每吨二氧化碳啦。咁我有个概念俾大家。其实即系话大概嗰、那个钱银系几多咧咁样？其实我睇过好多文献啦，即系外国讨论咧咁样啦。最平嘅咧都讲紧系$10一吨，呢、這个最平嘅。你再平啊冇意思噶啦，$10一吨。 咁系贵定平啊？ 算系平，但系最高嘅咧，有啲人大胆提过咧，佢话其实冇用嘅，最少去到$50一吨。 但系点呢啲 number 点样 put into perspective 咧？ 咁啊真系啦，我喺香港咧我就冇进行过即系仔细嘅计算啦，不过都唔系难计嘅系嘛？ 即系话，因为我觉得你一实行呢啲嘢 加几多？ Exactly， 即係譬如我每一蚊嘅電係有幾多錢係税，又或者我每一蚊嘅煤氣有幾多錢係税，呢啲嘢先係，即係譬如我搭$5嘅車有幾多？我搭咗$5有幾多錢係税？ 其實講真，而家香港嚟講就真係自由港嚟嘅，自由港照計就冇嘢有税嘅，即係除咗煙草啊、烈酒啊。嗰啲以前嘅化妝品，我而家唔知仲有冇啦。 都係叫成本啦。 我記得我細細個仲係得三樣嘢有税嘅啫嘛，化妝品、煙酒同嚇仲話咩啫嘛。咁而家咧，譬如你話嗰啲煤啊、天然氣入口咧，究竟有冇税咧？咁我唔理佢有冇税啦。總之就算佢有，我都再加過上去。系嘛？ 即系变咗系成本一部分， 就 系、 是、以嗰个二氧化碳咁啊，成本一部分咯。咁成本部分佢一定咧就会 转价噶嘛， 一定会转价啦。讲真，好啦，嗱，转价嗰个问题就喺边度啦？就系、是、你呢个 路人月，路人月有人揾你，路人月 要坐过少少，因为系啦，惊你嘅身份受到呢、這 个系啊 系啊系啊暴露 暴露个玻璃反映咗你个相出嚟， 唔系啊，喺我嘅瞳孔会见到佢。 系喎系喎。 OK， 我俾翻一个好好嘅答案俾大家，即系碳税呢样嘢。因为好好彩，我哋30呢一次嘅气候挑战活动咧，就有个外国嘅团体咧就支持我哋，支持我哋咧，咁佢就用一个叫 Carbon Tax Fund， Carbon Tax Fund 碳税，咁佢系一个英国嘅组织嚟嘅，咁佢用最严格嘅标准，咁佢就话俾个例我哋梗系好有兴趣问啦，佢话好，佢所有嘅同事即系要 travel， 因为往来英国香港一次 round trip 嘅话咧，佢大约系遇到$3,000港币嘅 Carbon Tax 出嚟。咁你當佢如果坐 business class $30機票啦，我估啊，咁即係 10% 㗎啦。當然佢係用最嚴格嘅，因為佢呢一個公司係好支持即係環保啊、動物權益啊同埋減排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聽落就好犀利㗎喇喎。咁但係呢佢就係喺自己公司就另外自己揞多啲錢就撥咗落呢個分就贊助呢啲小型嘅團體嚟做呢啲嘅有料。 咁但係呢個 carbon tax 會唔會要求就係政府收咗呢筆錢之後，將嗰筆錢用落去某啲？ 冇錯啦，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即係過去差唔多10年8載咧，我同阿 Ringo 咧都有同環境局嗰度有接觸嘅。嗰陣時係邱騰華嘅年代嚇、都未係黃錦星。其實廖秀東我哋都有接觸啦，嗰陣時請過佢哋講 talk 嘅阿 Ringo 啊。咁但係咧，其實係政府有個理財，當然呢個問阿胡蘇貞啦。佢哋有一個原則咧，你唔能夠話佢錯，但係有時咧，我覺得係太過 rigid 啊，真係太過死板啊。就係點咧？佢話任何嘅收費咧都唔能夠係撥入去某個目的嘅。佢一定要入政府嗰個叫一般帳户，我哋叫 general accounts， 冇錯，唔係啊，佢因為你話咁嘅時期咧，你其實係有一個我哋嗰個理財嘅觀念，或者你有一個民主嘅原則啦。因為你最後嘅撥款好多時大批撥款，你咪要經呢、這個立法會嘅財委會啊，係嘛？但你話唔係嘅，哦，原來我呢個徵呢個税，就算呢個垃圾呢、這個膠袋税啊，我哋問過邱騰華㗎。 我哋话喂，你而家交咗税，嗰时都未正式实行啊，好多年前。 喂，2008年我哋见佢 嘅。我哋已经讲，我话喂，交咗税可唔可以？其实你攞翻嚟，你攞嚟做环保啊，咁样啊。阿邱腾话：对唔住啊，我做唔到呢个，因为成个政府当然系港英年代嘅嗰个民官制度嘅一个制衡嘅问题啦。即系任何收入咧都唔能够指明 入咗库房先。 冇错，就系入咗库房，因为入咗库房嗰个大嘅分嗰度咧吓，然后先至去决定 慢慢 拨俾 边 度。咁你所以你某个程度上呢个原则系好嘅，咁、但系有时咧，即系就太死板。其实有好多专家学者都话，譬如你碳税咁样，你如果真系收碳税呢个系咁特殊嘅咧，你系应该真系攞翻嚟话到明系用翻啲环保。咁用翻环保咧，其实有两方面嘅。第一就系你大力发展呢个咁嘅绿色产业，特别系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啊、风能啊咁样啦，系嘛？第二咧，其实就系向嗰啲中低收入嘅家庭咧，就进行电费补贴。头先讲过啦嘛，你抽碳税其实咧就系羊毛出在羊身，转嫁俾用者啊嘛，用户啦。好啦，咁用户嗰个电费加。电费加嗱，我问大家问题啦。嗱，头先我已经讲咗个即系叫我虽然冇用呢个名词啦，就是、气候公义嗰个原则、climate justice， 即系话呢个祸系边个惹起嘅，咁、所以应该边个负最大责任啊？好啦，咁如果你而家话加电费，你谂下，就算啊加一倍、两倍、三倍啊，你对于有钱人嚟讲个影响系几多啊？喂，你谂下有钱人，佢每个月嗰张电费单，对于佢嘅总支出嚟讲， 相对地， 人哋份粮嚟噶啦， 好少啦，系嘛，即系拗痕啦，系嘛，你加两倍三倍，其实佢都 唔觉啊，都 有钱人开冷气，你至于话啲冷气费贵一倍，佢会唔开？ 系啦，但系啊，你谂下嗰啲。低收入家庭，特別如果你講到住劏房嗰啲啊， 真 係 就好貴啦。 你唔好話加一倍兩倍啊，你加 10% 20%、20%、30%，佢已經叫苦連天啊嘛，佢個生活係直接受打擊啊嘛。 你加20蚊，佢都已經叫苦連天， 已經叫苦連天啦，係嘛？咁所以因為佢哋嗰個支出嘅比例係絕對不同啊嘛，所以個問題就話、是，如果你收咗啲碳税，一方面係搞環保，另一方面咧就要真係對呢個中低收入家庭進行一個嘅補貼。你可以系一个直接嘅电费补贴，亦都可以系减免嘅好多嘅收费。咁当然啦，香港有好多都唔入税网啦吓。如果唔系，譬如你系减免入息税啊，减免差饷啊，乜都可以。咁其实有好多方法去谂嘅，你系要用翻喺嗰个用途嘅。 rebate 翻俾佢哋咯， 就系 rebate 啦，就 rebate 啦。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咧，可能咧系冇乜影响。虽然有啲人嚟讲，切咁佢即系加电费唔受影响，佢咪一样浪费咯咁样。咁但系你谂下，佢浪费极啊，佢住劏房嗰啲浪费极，佢咪即系开多冷气佢，因为呢啲佢平时都。唔能够喺劏房，佢根本去咗商场啦，系嘛？咁佢因为留翻屋企多少少啊，教仔女做功课咁样样咯，系嘛？咁同有钱人嗰啲系绝对系不可同日而语噶嘛，吓、所以呢样嘢咧，又系翻翻去头先嗰个责任嘅问题咯，系嘛？ 但系好坦白讲，我听出嚟呢个概念有啲原则，就算系好多立法会议员赞成都好啦，我都觉得系有排倾嘅。 根本而家就比较少人赞成添啦，系嘛？即系碳税，一讲税就衰噶啦。 碳税系最低嘅支持度。 咁所以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呢个世界上咧，真系推行个碳税嘅国家咧，系凤毛麟角嘅。有几个北欧国家咧系推行过，但系佢唔系彻底性嘅。 唔系，好老实讲，你问我系咪？個原則我都值得支持，即係所以點解頭先我係問個 percentage， 即係譬如如果我每個月交500蚊電費，我係多5蚊，我制唔制？制。你問我多50蚊制唔制？我都覺得制喎。個問題就係話我係咪用得其所呢啲錢？係 啦。 所以我覺得係個蚊加咗落去係。 其實呢個都 係 一個即係公眾教育嘅問題，一個意識嘅問題。 對象嘅問題。 係個對象嘅問題啊嘛。 累進嘅問題。 係。當然咧，你可以嘅有好多唔同啊。譬如你話原來你計一個人均嘅用電量，即係每一個家庭嘅每月用。如果你嘅用電量係低過某一個水平嘅，根本就唔使加嘅，都得㗎。都話阿路人月 spec。系无敌噶嘛 ，spec 系万能噶嘛，咩叫做 spec 啫？spec 就系你讲咗就算数叫 spec 啊嘛，系嘛？所以你可以话，哦，原来你个人均用电量低过嘅，根本就唔影响你，都得噶，点唔得？ 咁啊 ，exactly， 我哋其实第五题 spec 系无敌噶嘛， 第五题咯，唔好讲住，讲埋我哋第五题先，因为我哋系亦都系最多人支持，因为我哋系一个滚动式嘅一个资料嚟噶嘛，就系累进性嘅电费啊，系亦都系95% 支持噶，咁你解释下累进性电费啊？ 嗱，累进性电费咧，其实同头先嗰个。 我哋先啦，我哋咁样友善嘅互插咧，好开心嘅， 系啱嘅，啱嘅。 我哋咁样激励噶嘛， 批评先有进步嘛， 激励啊。 累进性咧，其实系同我哋好多国家，都系香港就差唔多系个例外啦。啊，就系嗰个税制系好类似嘅。 啊，就是累進徵税制。 而家電費好似越用越多，係越平 嘅。係啦，嗰、那個咧就有大用量嘅折扣，呢、這個係荒謬的。 過咗二萬度咧，你可以慢慢傾㗎。 冇錯啦，嗱喺以前咧，即係我哋咁講，我哋叫做與時並進啊嘛。喺以前五十年前、六十年前，香港啱啱仲係開始工業化起步，有輕工業啊，又膠花啊，又乜乜咁啊。咁佢係鼓勵啲人嘅工業發展咧，所以佢有呢個大用量嘅折扣咧，係有佢個道理嘅，啱唔啱啊？包 discount 啊嘛，係嘛？但而家我哋都冇曬工業咯。你仲有呢个咁嘅折扣？ 而家会去咗啲商场嘅租金啊，又喺酒楼嗰度。 对唔住，阿邱腾华，你记唔记得当面咁答我哋？啊，嗰次你唔喺度就我同老温，老温唔系当面答我哋，唔系闹，当面答。你麦生，你知唔知道而家我哋最大嘅用电户其实系好多系嗰啲叫商公营机构啊，即系地铁啦、啊， 系 嗰类嗰啲啊嘛，系咁答我哋啊嘛。 即系如果你咧冇咗呢个咁样嘅折扣咧，佢可能要加租 啦。系啦，机场廿四小时大佬 打我哋咯，即系你冇个 will， 咁你点做啫？系嘛？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累进性咧，其实嘅意思就系话啦，又系大致上咧，我哋系要定一个人均用电量啊。但系呢个人均咧就唔一定是平均值，可以是叫中位数得嘅，即是又是你要研究嘅。譬如假设呢，就是话我哋用一个家庭呢，就有一个标准，几多人嘅家庭呢，佢应该用几多电，咁除返有个人均啦。但如果你商业性呢，我哋可能呢，我哋嗰时都諗过，而家讲咗成七年前啦 ,Ringo, 即係零九年啦。我哋呢就係话，譬如而家我哋冇乜工厂啦，但係有呢个写字楼，写字楼以面积计，即係每平方嘅米咁算啦，段尺咧係應該用幾多電嘅？咁、你計出嚟有一個中位數又好，平均值又好。就如果你係明顯地超過咗呢個值咧，其實你每度電啊係應該貴啲。你越用得多咧，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嗰個收入啦，有唔同嘅呢叫税階。 但你係咪應該攞翻 office 俾 office， 住宅俾住宅？ 冇錯，冇錯，冇錯啦，冇錯啦。office 就用一個所謂一個 scale， 住宅一個 scale， 咁正如我哋有即係外國好多唔同嘅税階啊嘛，你如果越高收入嘅税階咧，你嗰個稅率係越高噶嘛，係嘛？咁但係亦都有累退性啊，即係所謂啦嚇，就係話如果你係好節儉嘅，或者你根本係好窮嘅啊，或者你好似周兆祥嗰啲咁樣，真係好慳而冇環保嘅，喂，你計上嚟咧，你嗰個人均係低好多 嘅。綠色嘅先鋒， 唉，哇！喺周兆祥香港嚟講係環保嘅先鋒， 好後生嘅 Ringo 唔知啦， 真係後生。咁樣咧，你係可以每度電係平啲㗎，咁每度你平啲，咁佢咪即係更加鼓勵佢，因為佢又環保，但係佢又真係有實際嘅即係得益咁樣樣。咁呢個咧，成個累進性嘅電費嘅嗰個即係收費嘅機制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好好嘅即係鼓勵啲人係節約嘅。 嗱，講到呢個問題咧，我想請教你意見啦。又或者你有冇調查過你身邊嘅人？平均一間屋，譬如兩個人咁交幾多錢電費先叫係？ 喂，呢個就要做咯。我自己梗係未做啦，但係個問題即係你係有心去做嘅，唔難㗎。 我唔知道你哋有邊個可以即係衰啲講句係屎忽到將屋企全部燈膽換曬做 LED。 我係換曬咯， 係連個抽油煙機入邊嗰粒燈膽都 換。呢個冇嘅，標準。 但係好坦白講，我發覺咁樣之後真係慳翻好多電費。 係啊，係啊，冇錯啊，係啊。咁 電費係拉氣。 主要系真系， 喂，我抽油烟机真系换咗喎 ，LED 喎， 系啊， 咁犀利， 因为佢坏咗，我屋企得 LED， 所以一定 要好嘢，好嘢， 冇办法咩，整翻， 真系悭翻好多，真系 系嗱，亦都要作啲鼓励啦，因为点解咧？如果大家用开中电嘅咧，可能系某啲嘅选，即系某啲嘅用户咧，佢系会有一个叫做比较嘅 chart 俾你嘅，近来啊，即系嗱，你同一般嘅用户嘅用电量系点样咧？咁啊，俾个 reference， 即系好空泛，但系都起码行咗第一步，即系你会知道吓、啊，即系正如阿 Raymond 问个问题，咦系、啊，人哋其他一般都系用紧。 其实我睇过咧，有啲外国嘅建议啊，仲好啊。不过你话好似幼稚啲咧，系俾只黑猪同埋白兔你嘅， 系咯、 啊。即系话如果你系啊，睇下你嘅用电系比人高咧，佢就嗰张电费单就打只黑猪；你用电咧系节约嘅，佢俾只白兔咁噶。 唔系，我又觉得咧，其实又唔需要话太虐待自己。最紧要咧系唔好浪费， 系啦，冇错。 即系你开到好冷，而你又要冚好厚嘅被，或者要着衫，咁呢样又绝对系荒谬。但系你话如果我开咗冷气，我做嘢个效率系高啲，咁咪开冷气咯，系嘛？又唔需要将自己系 你好合理嘅，咁呢班人 个道德嘅高地嗰度，即系唔需要将自己摆咁高。 我申报先，我而家喺屋企嚟讲咧，我尽量咧就系开24度，而且我唔系咁 cool， 我系咁 dry 嘅，因为我咧就即系一年前左右，我喺网上睇到。原來佢話法國咧 dry 咧，你嗰、那個 遙控嗰度有嘅、嗯。原來 dry 咧， 因為我都唔開冷氣， 因為 dry 係慳電好多嘅。但係咧，其實你最緊要嗰、那個嗰、那個舒適嘅感覺咧，就係、是、因為佢濕濕立立啊、嗯，又熱又立啊嘛。係 啊， 咁佢只要能夠乾爽咧，你撳 dry 咧係好。咁、嗯、如果我一個人喺度聽音樂嗰陣時候，即係唔喐咧，我係撳25度。 點解要開冷氣咧？我真 係唔係喎，你真係你唔開冷氣咧，你熱到焗到不好緊要㗎喎。 心情唔好㗎嘛，大佬。 唔係你睇 下，所以我聽係從來都唔開嘅。 你收皮啦你，你唔好你，我哋系现代人，你系史前动物，你唔好攞你 其实咧，我想讲咧，你系惯唔惯？唔系，系你惯唔惯？ 呢啲 发生 有 你， 系 我好惊你咁讲。 唔系我长期听都 系，你由细到大都唔开冷气，你就唔你反而我系觉得开冷气系好唔舒服噶。 唔得啦，明白啦，知道啦。 系，亦都系讲 另一个史前动物，另一个史前动物。我一个人做嘢咧，我 系 开个风扇，对住自己吹就得 嘅，系啦。 但系如果太太啊、阿仔啊翻咗嚟咧，咁佢哋又煮嘢又剩咧，指到到咧，咁就真系要开。 我都系嘅，其实我喺客厅咧，我头先讲嘅咧系主要喺房。其实我哋喺客厅系绝少开冷气嘅。 系咯， 即系各有各做啦，就做到最好啦。 同埋咧， 我就比较反感有啲人咧，即系。你自己悭电咪悭电咯， 我知你讲边个 咁你咧就猛喺度宣传 私怨呢啲私怨， 呢啲私怨嚟噶， 啊呢啲 你唔知啊 高层私怨， 嗰 个 人 我哋可以我赞 一啲，同另外一个人系好相似一样啊， 赞啊，唔系啊神秘人，神秘人咧 WhatsApp 叫我哋为要赞下民主党啊，佢喺呢个碳税嗰度咧，佢支持噶民主党， 民主党支持碳税， 支持碳税噶系啊，佢净系绿色金融嗰度系有个保留 嘅，真系有 study 嘅民主党。 嗱、或者剩翻少少时间 conclude 呢两节啦，咁好多政党都 feedback 咗你啦，你亦都见到好 promising 嘅 result， 有14条都赞成啦。咁但好坦白讲，立法会选举咧9月4号过啦。个问题唔就系呢班人点样回复你，而系9月4号点样夹实呢班人，你有冇好计先？ 我哋而家就系都发动啲啊，即系义工就帮手继续跟进嘅啊。喂，你继续点样有咩回应？ 佢就 话 要继续喺网上 系啊， 继续 网上洗版噶嘛，系啊， 洗版噶 啊。咁啊，另外亦都啊回应阿 Raymond 啦。除咗话系政党有呢、這个啊正面嘅回应咧，其实我哋有候选人啦，个别候选人都好多位嘅。咁我都讲埋出嚟啦，因为之后会 快啲啦， 做咗啲嘢啊嘛。而家快啲讲啦，郑家富、罗冠聪、陈泽涛、朱海迪、姚松炎、曾建超、黄心如、方国山、徐子健呢度咁多位嘅个别候选人咧，都系全部支持14题 都话、 全部支持嘅， 支持嘅 啊。咁、而工党同民协虽然佢唔系支持晒，但系都系十条以上嘅，佢都支持嘅。 哦，系、OK, 工党民协 咁系咪公民党系有每一个都有唔同？ 你点啫？选 唔系佢哋 party line 成个 party line 嚟支持嘅， 一个 party line 支持 系啊。 赞成反对弃权都投。 我追咗好耐啦，追阿毛孟静， 不过 黎广德 不过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个选举之后。 系啊，啱啱讲嗰 样嘛，啲人就系 找数系啦， 就系剔咗噶嘛，话系咁样。咁究竟佢哋有冇跟進呢？有冇找數呢？ 我覺得真係老老實實因為我講得貼地一啲，問題就係話你起碼都要有個議案、有個動議、有個辯論，你嗰樣嘢先可以 table 喺個議事堂度， 係啊 係 啊， 去睇下佢哋會唔會找數嘛。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喂，你冇一個 act 喺面前，你好難證明佢找數唔找數。 同埋喺立法會有冇一個小組係專係即係負責呢啲嘅立法㗎？ 其实呢个我喺政我俾政府嗰份建议书，我加咗第十五条嘅，第十五条就系呢样嘢，我话要立法会嗰度都要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小组， 系咯， 不过就唔喺个十四题，系第十五题嚟嘅。 咁但系呢个战场都 most likely 都唔系呢，你觉得系咪呢一届里边会 唔会 咩嘅咧？ 加到啦， 呢一届又讲紧， 我哋嘅目标就 呢 届啦， 点解唔系呢届啊？又等四年啊？个天唔会同你等㗎啦。 个政府唔知会唔会同你。 嗱好怪㗎 ,Raymond, 好怪㗎。我哋都系自己成日都感叹呢。啊平日呢你而家想推动啲议题呢就冇人睬你，传媒又唔睬你，公众又冇乜反应。但系一嚟呢哇特大暴雨。突然间又特大水浸呢。 跟住同你讲两日唔多。 啊咁啊。 三日就唔记得㗎啦。 啊系啊。咁就啲人就开始好热。 一个礼拜啦。 一个礼拜就好热㗎啦。咁即系我哋去掌握时机咯， 系 啊，我哋掌握时机咯。咁亦都即系而家我哋真系就算啦，咩都做唔到咧，起码我哋都叫做 educate 到呢一班嘅候选人。 系啊，候选人啊， 佢真系要睇咗呢个14题嘅问题，而去 有啲真係唔知乜嘢。 有思考嘅， 冇錯啦。 即係起碼入咗去腦先。呢、這個我哋都係覺得 係重要嘅。希望呢幾十人當中最單獨有一兩個。有一兩個， 哇！你要求 真係找數嘅，真係堅持嘅。嗱，佢哋想了解，佢哋想了解呢個議題嘅，隨時可以揾我哋，我哋盡力幫佢哋。 但係你件事會牽涉到政府budget咧，係冇私人條例草案嘅。 系啱， 所以系要等政府提出嘅，所以唔系我非常之支持，我都你如果我实质上边，如果我网上打飞机可以帮到各位可以监察呢啲啫，有冇人走数，我非常之乐意。但系你真系要喺。即係點講 behind the scene， 你要令到政府真係掉呢個方向出嚟先得。 所以咧，其實嗱都要講下啦。 係啊，我哋嚟緊都會掉 water safety bill 噶，即係都係私人條例草案嚟噶。 嗰、那個同嗰、那個未必同 budget 有關啊嘛，同政府 點會冇關？你知唔知 water safety 個 bill 係 involve 幾多錢啊？ 唔係，如果政府 like 咪得咯，政府唔 like 咪唔得咯。 唔系，所以私人睇永远都系私人提咗先，跟住政府好佢精嘅，你提唔好啦，我会拉翻嚟提嘅，咁样即系咁样做嘢噶嘛。 希望 次次都系咁噶， 希望见到咁情况吓。咁今日咧如无意外，应该有四节嘅系嘛？大家倾得咁开心，我倾到九点半啦， 仲未讲啊，选举 好，转头翻嚟。